第42回， 横无君蓝颜解遗癖，潇湘子雅穴补余香。 话说他姊妹傅静原来吃过饭，大家散出，都无别话。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儿，说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，虽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、没吃过的、没听见过的都惊艳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比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情惜老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后没别的报答，唯有请些高香天天替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凤姐儿笑道， 你别喜欢，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，睡着说不好过，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，在那里发热呢。 刘姥姥听了忙叹道， 老太太有年纪的人不惯十分劳乏的。 凤姐儿道， 从来没像昨儿高兴，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燕二处坐坐就回来了。昨因为你在这里，叫你逛逛，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找我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她，谁知封地里吃了，就发起热来。 刘姥姥道，小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，生地方小人家原不该去，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会走了哪个坟圈子里不跑去？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，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呢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岁数本子，仔细撞刻着了。 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玉夹记着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回，念道， 8月25日，病者在东南方德育花神，用五色纸钱40张向东南方40步送之，大吉。 凤姐儿笑道， 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，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 一面命人请2分纸钱来，着2个人来，一个与贾母送岁，一个与大姐儿送岁，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。 凤姐儿笑道， 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，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个什么缘故。 刘姥姥道，这也有的是，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多态娇嫩，自然经不得一些委屈，在他小人家过于尊贵了也经不起，以后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。 凤姐儿道， 这也有理，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，一则借借你的寿，二则你们是庄稼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他。 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，不知他几时生的。 凤姐儿道， 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7月初7日。 刘姥姥忙笑道， 这个正好，就叫他是巧哥，这叫做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的法子，姑奶奶定要以我这名字，他必长命百岁，日后大了，个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是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却从这巧字上来。 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，忙道谢，又笑道， 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。 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， 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，你这空把宋姥姥的东西打点了，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。 刘姥姥忙说， 不敢多破费了， 一心叨扰几日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起来。 凤姐儿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不过随常的东西，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了去。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，也是上城一次。” 只见平儿走来说：“ 姥姥过这边瞧瞧。” 刘姥姥忙赶了平儿到那边屋里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，平儿一一的拿与他瞧着，说道：“ 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十弟子月白纱做里子，这是两个剪绸，做袄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，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你没有吃过的，拿去摆碟子请客，比你们买的强些。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，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玉田精米，熬粥是难得的。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，这一包是八两银子，这都是我们奶奶的。这两包每包里头50两，共是100两，是太太给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，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。” 说着又悄悄笑道：“ 这两件袄和两条裙子，还有4块包头一包绒线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衣裳虽是旧的，我也没大狠穿，你要嫌弃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 平儿说一样，刘姥姥就念一句佛，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。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，又如此谦逊，忙念佛道：“ 姑娘说哪里话，这样好东西我还嫌弃，我便有银子也没处去买这样的呢。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又不好，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休说外话，咱们都是自己，我才这样。你放心收了吧，我还和你要样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杆子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芦条各样干菜带下来，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，这个就算了，别的一概不要，别枉费了心。” 刘姥姥千恩万谢答应了。平儿道：“ 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，不用你费一点心的。” 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一边睡了一夜，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。因贾母欠安，众人都过来请安，出去传请大夫，一时婆子回大夫来了，老妈妈请贾母进幔子去坐。贾母道：“ 我也老了，哪里养不出那恶物来，还怕他不成，不要放幔子，就这样瞧吧。” 众婆子听了，便拿过一张小桌来，放下一个小枕头，便命人请。一时只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，王太医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街，跟着贾珍到了街机上。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，两个婆子在前引导进去，又见宝玉迎了出来。只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，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银帚、束鱼等物，又有5、6个老嬷嬷燕翅摆在两旁。碧纱除后，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、戴宝簪珠的人。王太医便不敢抬头，忙上来请了安。贾母见他穿着6品服色，便知御医了，也便含笑问：“ 供奉好。” 因问贾珍：“ 这位供奉贵姓？” 贾珍的忙回：“姓王。”贾母道：“ 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孝好脉细。” 王太医忙躬身低头，含笑回说：“ 那是婉婉生家叔祖。” 贾母听了笑道：“ 原来这样，也是世交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上。老嬷嬷端着一张小物，连忙放在小桌前，略偏些。王太医便屈一膝坐下，歪着头枕了半日，又枕了那只手，忙欠身低头退出。贾母笑说：“ 劳动了，珍儿让出去好生勘察。” 贾珍、贾琏等忙答了几个事，复领王太医出到外书房中。王太医说：“ 太夫人并无别症，偶感一点风凉，究竟不用吃药，不过略清淡些，暖着一点就好了。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，若老人家爱吃，便按方煎一剂吃；若懒呆吃，也就罢了。” 说着吃过茶，写了方子，刚要告辞，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，笑说：“ 王老爷也瞧瞧我们。” 王太医听说，忙起身，就奶子怀中，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，右手枕了一枕，又摸了一摸头，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，笑道：“ 我说姐又骂我了，只要清清静静的饿两顿就好了，不必吃煎药，我送丸药来，您睡时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是了。” 说毕作辞而去。贾珍等拿了药方来，回明贾母缘故，将药方放在桌上出去，不在话下。这里王夫人和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姊妹等见大夫出去，方从厨后出来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刘姥姥见无事，方上来和贾母告辞。贾母说：“ 闲了再来。” 又命鸳鸯：“ 好生打发刘姥姥出去，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” 刘姥姥道了谢，又作辞，方同鸳鸯出来，到了下房。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：“ 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服，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，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。昨日叫我拿出两套送你带去，或是送人，或是自己家里穿吧，别见笑。这盒子里是你要的面果子，这包子里是你前儿说的药，梅花点舌丹也有，紫金锭也有，火络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，总包在里头了。这是两个荷包，带着玩吧。” 说着便抽屉子，掏出两个笔定如意的刻字来给他瞧，又笑道：“ 荷包拿去，这个留下给我吧。” 刘姥姥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几千声佛，听鸳鸯如此说，便说道：“ 姑娘只管留下吧。” 鸳鸯见他信以为真，仍与他装上，笑道：“ 哄你玩呢，我有好些呢，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吧。” 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拿了个成窑钟子来递与刘姥姥：“ 这是宝二爷给你的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这是哪里说起，我哪一世修了来的，竟儿这样。” 说着便接了过来。鸳鸯道：“ 前儿我叫你洗澡，换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嫌弃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吧。” 刘姥姥又忙道谢。鸳鸯果然又拿出两件来与他包好。刘姥姥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、王夫人等去。鸳鸯道：“ 不用去了，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，回来我替你说吧，闲了再来。” 又命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：“ 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，帮着姥姥拿了东西送出去。” 婆子答应了，又和刘姥姥到了凤姐儿那边，一并拿了东西，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了出去，直送刘姥姥上车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，又往贾母处问过安，回园至分路之处，宝钗便叫黛玉道：“ 平儿跟我来，有一句话问你。” 黛玉便同了宝钗来至恒芜院中，进了房， 宝钗便做了笑道：“你跪下，我要审你。” 黛玉不解何故，应笑道：“ 你瞧，宝丫头疯了，审问我什么？” 宝钗冷笑道：“ 好个千金小姐，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，满嘴里说的是什么？你只实说便罢。” 黛玉不解，只管发笑，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，口里只说：“ 我何曾说什么？你不过要捏我的错罢了，你倒说出来我听听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你还装憨？昨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竟不知哪里来的。” 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来昨儿施语检点，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，不觉红了脸，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，你教给我，再不说了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我也不知道，听你说的怪生的，所以请教你。” 黛玉道：“ 好姐姐，你别说与别人，我以后再不说了。” 宝钗见他羞得满脸绯红，满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追问，因拉他坐下吃茶，款款地告诉他道：“ 你当我是谁？我也是个淘气的，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。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，祖父手里也爱藏书。先是人口多，姊妹弟兄都在一处，都怕看正经书。弟兄们也有爱诗的，也有爱词的，诸如这些西厢、琵琶以及猿人百种，无所不有。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，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。后来大人知道了，打的打，骂的骂，烧的烧，才丢开了。所以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的倒好，男人们读书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。何况你我，就连作诗写字等事，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，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。男人们读书明理，辅国治民，这便好了。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，读了书倒更坏了。这是书误了他，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，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，倒没有什么大害处。你我只该做些针织纺织的事才是，偏又认得了字。既认得了字，不过捡那正经的看也罢了，最怕见了那些杂书，移了性情，就不可救了。 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，心下暗服，只有答应是的一字。忽见素云进来说：“ 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，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宝二爷都在那里等着呢。” 宝钗道：“ 又是什么事？” 黛玉道：“ 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” 说着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，果见众人都在那里。李纨见了他两个笑道：“ 社还没起就有脱华的了，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，又叫她画什么园子图，惹得她乐得告假了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也别怪老太太，都是刘姥姥一句话。” 林黛玉忙笑道：“ 可是呢，都是她一句话，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，只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。” 说着大家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“ 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，幸而凤丫头不认的字不大通，不过一概是世俗取笑。更有平儿这醋匣嘴， 他用春秋的法子，将世俗的粗话搓其要，删其繁，再加润色比方出来，一句是一句。这母蝗虫三字，把昨儿那刑警都现出来了，亏他想的倒也快。 众人听了都笑道， 你这一注解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。 李纨道， 我请你们大家商议给他多少日子的假，我给了他一个月他嫌少，你们怎么说？ 黛玉道， 论理一年也不多，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，如今要画自然得两年功夫呢，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笔，又要铺纸，又要着颜色，又要…… 刚说到这里，众人知道他是取笑惜春，便都笑问说， 还要怎样？ 黛玉也自己长不住笑道， 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的画，可不得两年的功夫。 众人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。宝钗笑道， 又要照着这个慢慢的画，这落后一句最妙，所以昨那些笑话虽然可笑，回想是没味的。你们细想皮儿这几句话虽是淡的，回想却有滋味，我倒笑得动不得了。 惜春道， 都是宝姐姐赞得他越发逞强，这会子拿我也取笑。 黛玉忙拉他笑道， 我且问你，还是单画这园子呢，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？ 惜春道， 原说只画这园子的，昨老太太又说单画了园子成个房样子了，叫连人都画上，就像行乐似的才好。我又不会这宫戏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这个为难呢。 黛玉道， 人物还容易，你草丛上不能。 李纨道， 你又说不通的话了，这个上头哪里又用得着草虫，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。 黛玉笑道， 别的草虫不画罢了，昨儿母蝗虫不画上，岂不缺了点？ 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，黛玉一面笑得两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说道， 你快画吧，我连题跋都有了，起个名字就叫做邪皇大绝图。 众人听了越发轰然大笑，前仰后合，只听咕咚一声响，不知什么倒了，急忙看时，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稳，被他全身扶着被子大笑，他有不提防，两下里促了劲，向东一歪，连人带椅都歪倒了，幸有板壁挡住，不曾落地。众人一见越发笑个不住，宝玉忙赶上去扶了起来，方渐渐止了笑。宝玉和黛玉使了个眼色，黛玉会意，便走至里间，将镜符接起照了一照，只见两鬓略松了些，忙开了李纨的妆帘，拿出抿子来对镜抿了两抿，仍旧收拾好了，方出来指着李纨道， 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呢，你反招我们来大玩大笑的。 李纨笑道，你们听他这刁话，他领着头脑引着人笑了，到了我的不是，真真恨得我只保佑你明儿得一个厉害婆婆，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，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。林黛玉早红了脸，拉着宝钗说， 咱们放他一年的假吧。 宝钗道， 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， 偶丫头虽会画，不过是几笔写意，如今画这园子，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。这园子却像画一般，山石树木，楼阁房屋，远近疏密，也不多也不少，恰恰的就是这样。你就照样往纸上一画，是必不能讨好的。这要看纸的地不远近，该多该少，分主分宾，该添的要添，该减的要减，该藏的要藏，该漏的要漏。这一起了稿子，再端详斟酌，方成一幅图样。第二件，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画的，一点不留神，栏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门窗也倒竖过来，阶级也离了缝。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，花盆放在帘子上来，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了？第三，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，有高低，衣褶裙带，手指足部最是要紧，一笔不细，不是肿了手，就是夹了腿，染脸丝发倒是小事，依我看来竟难得很。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，一月的假也太少，竟给他半年的假，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，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，那就更误了事，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，宝兄弟好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相公，就容易了。 宝玉听了先喜地说，这话极是，詹子亮的恭喜楼台就极好，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，如今就问他们去。宝钗道， 我说你是无事忙，说了一声你就问去，等着商议定了再去，如今且拿什么画？ 宝玉道，家里有雪浪纸，又大又脱墨。宝钗冷笑道， 我说你不周用，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，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，脱墨经的村松，拿了画这个又不脱色又难翁，画也不好，纸也可惜。我教你一个法子，原先盖着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，虽是匠人描的，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，你和太太要了出来，也比着那纸大小，和凤丫头要一块重绢，叫相公烦了，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，添了人物就是了。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，也得他们配去，你们也得令笼上封炉子，预备画胶、出胶、洗笔，还得一张粉油大案铺上毡子，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，笔也不全，都得重新再织一份才好。 惜春道， 我何曾有这些画器，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，就是颜色只有赭石、广花、藤黄、胭脂这四样，再有不过是两只着色笔就完了。 宝钗道， 你不该早说，这些东西我却还有，只是你也用不着，给你也白放着，如今我且替你收着，等你用这个时候我送你些，也只可留着画扇子，若画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。今儿替你开个单子，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，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，我说着宝兄弟写。 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，原怕记不清白，要写了记着，听宝钗如此说，喜得提起笔来静听。宝钗说， 头号排笔四支，二号排笔四支，三号排笔四支，大染四支，中染四支，小染四支，大南蟹爪十支，小蟹爪十支，须眉十支，大柱色二十支，小柱色二十支，开面十支，柳条二十支，箭头珠四两，南褶四两，石黄四两，石青四两，石绿四两，管黄四两，管花八两， 葛粉四夹，胭脂十片，大赤飞金200贴，青金200贴，广云胶四两，净矾四两。凡捐的胶矾在外，别管他们，你只把捐交出去，叫他们烦去。这些颜色咱们陶成飞跌着又完了又使了，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。再要顶细绢罗四个，粗细绢罗四个，单笔四支，大小乳钵四个，大粗碗20个，五寸粗碟10个，三寸粗白碟20个，风炉2个，砂锅大小4个，新瓷罐2口，新水桶4只，一尺长白布口袋4条，福炭20斤，柳木炭1斤，三屉木箱1个，十地沙1丈，生姜2两，酱半斤。 黛玉忙道： 铁锅一口，锅铲一个。 宝钗道： 这做什么？ 黛玉笑道： 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佐料，我替你要铁锅来，好炒颜色吃的。 众人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 你哪里知道，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，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，一进了火是要炸的。 众人听说都道： 原来如此。 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，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： 你瞧瞧，画个画儿又要这些水缸箱子来了，想必他糊涂了，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。 探春嗨了一声，笑个不住，说道： 宝姐姐，你还不拧他的嘴，你问问他编排你的话。 宝钗笑道： 不用问，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？ 一面说，一面走上来，把黛玉按在炕上，便要拧他的脸。黛玉笑着忙央告： 好姐姐，饶了我吧，平儿年纪小，只知说不知道轻重，做姐姐的教导我，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。 众人不知话内有因，都笑道： 说得好可怜的，连我们也软了，饶了他吧。 宝钗原是和他玩，忽听他又拉扯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，便不好再和他撕闹，放起他来。黛玉笑道： 到底是姐姐，要是我再不饶人的。 宝钗笑指他道： 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众人爱你伶俐，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，过来，我替你把头发拢一拢。 黛玉果然转过身来，宝钗用手拢上去，宝玉在旁看着，只觉更好，不觉后悔不该令他拧上病去，也该留着，此时叫他替他拧去。正自胡思，只见宝钗说道： 写完了，明儿回老太太去，若家里有的就罢，若没有的就拿些钱去买了来，我帮着你们配。 宝玉忙收了单子，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，至晚饭后又往贾母处来请安。贾母原没有大病，不过是劳乏了，又兼着了些凉，温存了一日，又吃了一剂药，疏散一疏散，至晚也就好了。不知次日又有何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